你看他行动很慢，哎，慢慢悠悠的，我上楼和下楼还知道自己去把着点扶手，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他跌倒的风险反而会低一点呢？ 有时候可能是什么，他还怕跌倒，他越怕跌倒就越容易跌倒。 是吗？ 为什么？你越怕跌倒他越不敢活动，越不敢活动活动能力就越下降，那反而带来他可能肌肉骨骼都会不健康，那他就更容易跌倒。我们不能说是怕跌倒就不动了，那 是错的， 那是错的啊！还是要在正确指导下，还是要继续动，继续锻炼才可以。当然，你看这个老人，那我觉得我第一件事啊，不管他到不到医院看病，但第一件事要强烈建议他要给老人配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，就比如手杖 吗？ 对，拐棍啊，手杖啊，包括像那种比较稳的防滑的四脚的。啊，能撑得住的，然后非常重要，无论在家也要用，出去也要用啊。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老者哈，拄个拐杖，或者是推着像您说的那个四角形，像带轮椅一样哈，往前推着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很多方面的问题，比如说他的一个接受度， 对， 是不是有一些老人，比如他自己觉得我成。我不用这个东西，你给我准备了，我扔一边去，我不用。 所以我们有时候啊，就是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门诊啊？就是用一些方法来给他们测出来，让他自己知道，你虽然你平时能正常走路、正常活动，但是你还是跌倒的高风险人群。他并没有意识到，当我们给他设定一些特殊的动作，包括步态啊，包括他的肌肉力量啊等等，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查。说你虽然生活能自理能独立行动，但你仍然属于高跌倒风险。 明白了， 这样让他增强这个防跌倒意识。 就是家人或者是朋友可能说的劝的不太好使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临床上的一些具体的测试方法，让他自己意识到，哎呦，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个平衡力这么差了哈？ 有检查结果放在你这儿了，他就知道了， 也就信服了。 然后一般我们都要劝。还是要适当的应用辅助工具，然后你再经常去锻炼，逐步不是说你拄上拐棍以后就 只依赖拐棍了，也不是这意思， 慢慢练好了，逐渐的你就可以不用了， 摆脱它了。所以呢，你看看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如果您觉得自家老人在行动方面哈，自主的这种运动方面跌倒风险非常高的话，现在有专门的地方，医院的科室是可以来进行检测的。我们说一下什么科室吧。 我们有就专门叫跌倒门诊。 跌倒门诊。 对，比如现在在积水潭医院回龙观医院区。每周三下午啊，非常方便。我们也专门配了人员，因为跌倒门诊跟其他门诊不一样，它人员会涉及人员会比较多。 多学科的人员。 因为都有人，对，我们是多学科合作的。 好的，这就是跌倒门诊。像这个北京积水潭医院哈，回龙观院区，本院区有吗？ 本院区吧，因为现在条件也有，但是条件略微不好，不像回龙观院区那么方便。 好，明白了。 我都建议大家首选去回龙观院区看看我们西院。 好，总之呢，就是现在是有专门科室叫做跌倒门诊，如果有这方面跌倒风险的老年人，建议真的我们到跌倒门诊里去做相应的一些测试，医生也会指导您怎么运动，如何防跌倒。好，健康加油站，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，进入一小段广告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不做一倒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。进入广告，我们一会儿见。 不忘初心，坚守广播相与伴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俞敏洪。2018年为梦出发，实现梦想，1073在你身边。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。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。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。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。 欢迎锁定 FM107.3 北京城市广播，永远在您的身边。 小康圆梦，城市生活更美好，新年不辞全马劳。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。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，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，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。 所以首开来说呢，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，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 权威资源，实用服务，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。 FM107.3 AM1026。